如何艳压天下，往前海的伊丽莎白，谁来跪拜他？梦路若跨苍穹高那，何来绝世佳话？红颜祸水感情天花，教你当真倾。黄色不可一世，天生我高贵，艳丽到底，颠倒众兽，摧毁不费手，你做我的爱。